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风尘浪子中环游。今日我哋讲咩啊？有我祖师， 好，我系 Soku， 我系 Wayman， 阿妈， 系啦，镜头啊，仲有一位 菲利普先生， 又系你啊， 系啊，又系唔出镜嘅朋友啦，系啦。好，我哋今日咧就带大家去旅游，去一个大家去过嘅地方，去宝岛台湾。但系今次咧，我哋就唔系去台北一啲好热门嘅地方，我哋去啲好冷门嘅地方。 其实开始都热门噶啦，因为咧都考虑过，其实咧香港人嗰个假期始终系有限，可能三日至五日，咁、其实就好难去欧洲嘅地方嘅咁啊。 听讲今次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台东、哦。 系啦，我就去咗台东，因为都系上年夏天去嘅。嗱，台东咧，大家听到之后咧，我谂大致上会谂到几样嘢啦，单车啦， 单车即系环岛游会必定经过嘅地方， 气球啦，同埋 气球，哇，好浪漫咯、 其实嗰样嘢其实唔系成个活动唔系叫气球，一阵会介绍。 好啊， 好啦，咁今次咧，就相当之好彩啦，因为上次讲希腊咧，咪系咁落雨 罢工啦，同埋 又罢工又落雨。今次咧，有少少危险，争啲咧喺台北咧买唔到车飞去台东， 系嘛？不如教下啲观众嗰时系点样去台东？你搭巴士啊，嗰啲叫做 唔系、其实我系飞，因为嗰次我系去几个地方，去完台湾再去日本，我系先飞台北桃园机场嘅，跟住搭。咁約咗位台灣嘅朋友食飯，係啦，咁嗰啲唔係嘅，意外嘅。跟住咧就搭鐵路去台東嘅， 係啦，都係搭台鐵嘅，就冇高鐵嘅。大家 買咗最後一張飛， 搭高鐵去， 佢買咗最後一張飛， 咁好彩。 嗰日嘅最後一張飛 係， 係啦，好似中落 翻嚟又係最後一張飛。 哇！你唔急唔買喎，你 計得咁準嘅？ 唔系啊，我系唔知咁旺啊！夏天喺台东咧系一个非常之热门嘅地方嚟嘅。好啦，咁我哋 系咪有啲图片睇下咧？ 我去片先啦。咁呢段片咧就系台东踩单车嘅去片。 好，哇！咁你咧系由台北去， 唔使讲嘢，一阵会接翻段片落去。 哇，好靓！ 哇，好靓真， 好舒服。你系咪踩紧只单车？摄咗个镜头。 咁啊，梗系啦，等佢过嚟先。好，翻嚟嗱，刚才咧就系台东单车游嘅片段， 又系好多山山水水， 真系好靓，真系呢个地方。 系啦，咁我嗰日咧，咁其实咧我就记得就系4点钟开始踩，咁踩到 凌晨， 唔系晏昼，晏昼非常之好天，咁啊踩到去黄昏，咁喺个海边度咧影埋黄昏嗰个景咧就。 你由边度踩过去台东啊？ 咁梗系台东开始踩， 即系唔系系啦，即系唔系环保嗰只。 买咗最后一张火车飞落去台东嘅， 喺边度去咧？ 台北落去咯， 系啦。你搭几耐火车咧？ 几个钟噶，都几得意。系啊，有啲又直去，有啲又转车。咁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嘅，搭几耐都值得嘅。个风景咁靓，咁 嗰个地方好似叫绿岛系嘛？ 唔系，未到绿岛。刚才嗰个其实系我由台 東嘅海濱公園，就踩到去森林公園。咁大部分嘅景咧，其實係森林公園嚟嘅，因為其實海濱公園嗰度個景就一般，但係咧森林公園嗰度咧就相當之一 般。反而佢個海唔靚係嘛？ 個海都靚啊， 但係你話一般啊， 唔係喺海濱公園裏邊嗰個 area，environment 係一般。即係嗰個係海濱公園嗰條河係咪？ 係係啦， 個湖點解 湖？ 湖 嗰度已經係森林公園啦， 森林公園㗎啦， 嗰度就靚啊！嗰度要俾少少入場費嘅， 要俾入場費嘅。喂，嗰度租單車難唔難咧？台北就好容易租單車啫，我知道。 嗰度我嗰日。唔难，我嗰日如果嗰个时段都租到，应该大部分时段都租到。我嗰时已经系旺季，下昼四点。 咁成条路都好多人踩单车嘅， 都多噶嗰日。 都多 嘅，但嗰日又未系最多。嗰日因为咧系闲日嚟嘅， 闲日嚟嘅， 即系唔系周末啦，唔系成啊嘛，系嘛？ 我记得嗰日星期四，咁都 OK 嘅。咁呢个地方都相当之推介啦。咁当然啦，台东咧亦都有佢。地嗰个夜市啦， 夜市 系啦，咁但系 应该就冇台北、台中、台南嗰啲咁出名噶啦，应该 嗰就冇嗰名气冇咁大啦，咁当然，咁但系咧，由于夏天去咧就真系咧就冇乜胃口，冇乜胃口，咁所以咧就台东嘅美食咧，我咁今次咧就冇介绍，咁主要都系个景。好啦，咁啊，台东踩完单车咧。去一个再远少少嘅地方，就去鹿岛啦。咁都系由台东咧，咁又搭船过去，咁好快去到嘅啫。 搭几耐船咧？ 好似半个钟九个字到啦。我 系咪又系最后一张飞俾你买到咧？ 啊，咁呢个又好似唔系。嗱，嗰度咧，喂，更嗰度就真系好旺啦，好似旺角咁多人嘅。 系，即系佢似长洲咁咯，系嘛？ 长洲类似啦，咁但系咧，我就玩咗一样咧，香港玩唔到嘅嘢，就系骑住嗰啲电动车。 系， 因为咧，其实我自己冇车牌噶， 嗰啲。 嗱，佢分两只，电单车就要驾驶执照，电动车嗰啲俗称绵羊仔咁上下嗰啲咧，就唔需要 車。即系好似而家大陆嗰只 大陆嗰啲叫 助力车 单车， 助力车 咁上下啦，因为咧，因为我自己冇车牌嘛，咁拿住嗰一架嘢喺度喺个岛度骑一周咧，已经觉得非常之好玩啦。咁但系如果你要骑嗰架车嘅。一个 requirement 咧，就其实你要先识踩单车，即系你要有嗰个平衡力先得 嘅。 系啦，咁我哋喂去一去片睇下， 睇下鹿岛系咩样嘅先。 朋友大家好，今日咧嚟到台湾嘅鹿岛，咁一个以监狱闻名嘅地方啊。咁72年竣工之后咧，咁呢个监狱咧主要都系咧囚禁政治犯为主嘅。咁以前香港咧有一套电影叫做《火烧岛》啊，咁就系以呢度嘅监狱咧为一个题材嘅故事嚟嘅。咁当然而家呢一度咧，当然成为一个旅游区啦。大家好，啱啱咧就嚟到鹿岛最靓嘅地方，叫做鹿岛人权文化园。咁先介绍后边嗰两个石头先，佢叫做将军岩。咁因为咧佢嗰个形状咧就好似将军坐喺海格嗰时嗰个姿势。咁另外咧呢个地方咧就系成日政治犯或者政治受难者咧嚟到打石嘅地方嚟嘅。咁咧亦即系话咧呢个咧系一个变成住白色海港嘅地标。 几多月去嘅？ 旧年啊，一个人，因为去到装备两方面有得平衡。 咪同佢朋友食饭咯，先可以打包。 亲过唔等于女仔食，即系喂，即系你系咪要咗我收集啲资料，然之后自己咁平？ 跟他说国语可以吗？ 哇 ，OK 喎，呢个广东话噶。 诶，香港人 嚟？系啊，系香港人，呢个 OK 喎。 但唔系，佢系香港人过嚟。 哦，OK 啊。 但 讲广东话。我真系估唔到啊！ 好时而家连个柠檬都唔系，呢个识咗咪医亲嗰个算啦。佢做咩嚟啊？金融嘅嘢，金融。 我 有丁 好啊，唔系我由台 好翻嚟。嗱，以上咧就系录到嘅片段啦，又系非常之好好彩，最好天嘅时候。 你好似系夏天去噶嘛？系咪？ 系冇错。 会唔会好热？三十几，好似香港咁热嗰啲天气啊？ 唔好意思，其实佢热过香港， 热过香港， 热过香港。我仲要成日喺话喺话太阳晒住骑住家嘅车。但真係非常， 反而嗰度我见好多沙滩喎，嗰度多唔多水上活动㗎？ 都多嘅，咁除咗我一个人喺度骑住嗰架电动之外呢，咁其实都有好多水上活动。咁啊，最出名其实係潜水。 潜水。 其实成个绿岛最出名嘅活动我觉得係潜水。 潜水。 或者叫浮潜啦，又有。 靓㗎喎，即係下面有珊瑚啊，有鱼仔啊。 我就未潜过落去，咁但係好多人我见到好多人係玩浮潜啊、潜水啊，或者好似夜间呢仲有啲活动 嘅。咁浮潜有冇好似澳洲咁呢，大堡礁嗰啲係咪有个有啲教练？ 係一定有教练。 有个课程啊。 係有教练，一定係有。教练带住嘅，咁夜晚都有可能一啲野生观光嗰啲咧就有旅行团带啦。咁另外咁当然啦，绿岛咁睇完咁靓嘅景色之后咧，咁可能对台湾历史稍有研究嘅大家咧，咁其实都知啊，绿岛以前又名火烧岛，咁亦都系同政治犯呢三个字挂钩啦。咁即系 点解咧？可以讲多少少？ 绿岛其实咧，好似啱啱嗰个片头里边咧，咁其实影咗一个类似监狱嘅地方。咁其实嗰个咧系真系监狱嚟嘅。咁绿岛其实昔日是以监狱闻名天下的。 最出名有首歌《绿岛小夜曲》，佢你睇 咪就嗰个绿岛啊， 系嗰个绿岛。 就啱啱嗰段片嗰个配乐嚟嘅。咁但系昔日咧，佢系绿岛呢个地方咧，其实系 represent 住呢个政治犯。咁亦都系，如果片里边咧，咪有个地方我介绍系叫做将军南嘅。其实嗰一带嘅 area 亦都系叫鬼门关。之后你入咗去咧， 就出唔翻嚟， 出唔翻转头咁。而 嗰个系咩年代嘅咧？ 咪 文革，即系大陆，大陆文革嗰时， 应该系六十年代。 国民党解。解除报禁之前， 即系美丽岛嗰段时间系咪 咁上？呢、這个要 熟悉再知啦。 呢、這个要再睇翻书先知啦。咁同埋咧，里边录到我头先我自己出镜咧，下边咧咁其实系一个叫做半开放式嘅室内嘅一个展馆嚟嘅。咁嗰度咧系展出咗咧历届嘅一啲枪决名单嚟嘅。 哦，即系嗰度死咗几多人，枪决几多人，就喺嗰度揾得翻噶啦。 睇到个名咯，咁所以其实喺一个咁靓嘅景色之下咧，咁其实都有 一段比较 好心令人好心寒嘅嘢嘅。咁同埋亦都有一个昔日嘅监狱咧，俾大家参观。咁其中都系我拣咗其中一封相出嚟，因为嗰个就比较冇咁大众化。口味咁我就冇摆太多嘢出嚟啦。 咁咧，除咗绿岛啦，台东仲有咩其他值得去嘅地方，可以好快咁介绍俾佢哋嘅网友知道咧？ 好啦，咁我刚才呢一节开头咧都介绍啦，台东咁梗系谂起单车同埋热气球啦。 系啦， 咁系啦，咁嗰一次咧，我亦都去咗一个热气球嘉年华会。咁但系咧，其实佢哋嗰个正式嘅名称叫做光雕。 光雕 光雕关联音乐会，咁亦都系同音乐会一齐搞嘅，系啦。咁嗰个地方咧， 佢又系盛夏搞嘅喎， 盛夏搞系啊，啱系啱啱撞到晒咁多嘢啊，部署。所以咧，自由行嗰个部署咧系咁重要就咁样啦。好，咁我哋又去片啦。 好，睇下先，睇下有冇精彩片段。 大家好，热气球嘉年华会咧，近年咧都成为台湾夏天嘅一个重点项目。咁今次咧，我就嚟到台东县嘅呢个叫做大摩池嘅地方，就参加呢个盛事。咁热气球咧都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而且咧仲同音乐会咧一齐搞嘅。 翻嚟。大家好。嗱，刚才咧就系热气球嘅片段，或者个变正式嘅名系啦，叫其实叫光雕。 啲人啱啱 系咁同我讲话光雕，光雕我都唔系好明白。哦，原来呢个先系正式嘅名称嚟嘅。咁但系嗰个咧，就系30分钟嘅啫。原来 系，不过就好唔同。我之前咧去过呢个九州。去过呢个叫做左河嘅 左河嗰度咧，系啦 气球节。不过嗰时嘅气球咧就系朝头早嘅，系啦，就是、日光系晨早嗰时有太阳，气就已经有气球比赛噶啦，就同呢个有啲唔同啦。不过都靓嘅，可以值得可以去嘅、台东仲有咩其他值得去嘅地方？又或者建议我哋嗰网友真系选择去台东可以停留几多日啦？ 台东嘅话咧，如果好似我刚才所讲嗰个季节去咧，咁我建议咧就系四日嘅， 四日都喺台东。 中间两日就去绿岛， 绿岛就喺、是、即你都喺绿岛住咗一晚噶咯。 我就住咗一晚，咁其实咧，如果你想玩埋潜水啊或者其他活动啊，悠闲啲嘅话咧，咁其实我建议咧系住两晚嘅。咁但当然啦，夏天嘅民宿咧要好早， 要早啲去， 好早咁去预定啦。 同埋最好就早啲喺台铁嗰度买定张飞，如果唔系咧就会冇飞卖噶啦，系啦， 系啦，冇错。喂，咁另外咧啊，开多张相俾大家睇。 好 系去 一转张相先， 系啦，系啦，啊呢个咧就系、是、我觉得喺绿岛里边最有 marketing 特色嘅商店，咁佢咧就系、是、以监犯做主题，咁有好多商品，咁有 T 恤啦，有一啲杯啦、或者精品啦、砌图啦，相当之精美嘅。 即系会唔会系呢啲 T 恤喺嗰啲监犯啲人做嘅？ 啊唔系，又唔系， 唔系 啊，唔系纪念监犯，因为 系用监犯做主题，系啦，咁、那个叫做咩大哥大哥的故事， 即系而家喺度已经冇监狱啦， 系有个监狱喺度，咁但系咧我就俾一个咁有 marketing 特色嘅店铺大家分享下，咁我 即系冇政治犯啫， 冇政治犯噶啦，而且都唔系监狱嚟噶啦，而家变咗个旅游区。 系啦，咁但系所以咧，大家如果去开绿岛嘅话咧，咁我就建议去一去呢间铺度睇下。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下节继续 我哋就会去另一个地方，都系喺台湾嘅，不过呢个就会系。一个热门啲嘅地方，因为香港有直航机会去到嘅，就系、是、去台中，系啦，下次翻嚟。